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多车事故，请您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1:45，问候每位正在聆听的好朋友。好了，家族二群当中的各位朋友发位置了吗？小呆猪正在中关村东路的麦当劳店在收听我们节目啊，可不可以号召麦当劳都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麦当劳的工坊让他们调到 FM 九七四好了。子弹唱个玫瑰，在首都体育馆收听。还有特乐一，你好。夜长梦多也来了，好久不见啊，最近忙什么呢？雨香老朋友每天都会如约而至的。还有明天，明天是不是改名字？原来你叫什么名字？明天你叫什么名字？在这是香菜馆哈，这大早上起来吃香菜哈。还有板城烧锅酒，刚刚呢是家族二群当中的朋友，家族一群最近有很多新朋友了哈。新朋友你们都在哪里呢？有没有如约而至呢？发位置呢？华夏呢是在汽车博物馆收听，大早上起来逛汽车博物馆哈。还有在圣路国际酒庄的豆豆，还有在顺义的叶红，好了，还有在传媒大学收听的蓝色星光 Hero 呢是在广安门收听，在大兴收听的还有严小军，哇，全北京都在收听汽车音乐会，谢谢你们。今天是2018年10月9号星期五，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早七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买车的时候需要关注的汽车科技，连接移动 APP。 11月最美自驾圣地江南喀纳斯的绚丽彩铃。好，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可以说智能手机改变了一切，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是不是？就连我们和汽车的互动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大多数的汽车制造商都会提供互联智能手机的 APP。 其实有一些 APP 呢比较好，有一些差一些，你可以寻找到一个更好的 APP， 能够远程的锁车，也可以远程的解锁汽车，还可以查看汽车的状态，比如剩下多少油啊，胎压是多少啊。那冬天的早上可以远程提前打开空调，提升车内的温度，坐进去就哎呀温暖如春哈。使用的时候要问清楚哈，看看使用服务是怎么收费的。他们有的是按月收费，有的是按年收费。如果你觉得按年收费还可以，按月好像吃不消哈。如果觉得按年吃不消，按月还可以，哎，提前问清楚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前十名歌曲。首先是第10到第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十名 Little Mix Change Your Life。 第九名 温岚仰望星空。 和你手牵手漫步云端，陶醉的模样有几分浪漫。 第八名 方大同特别的人。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 第七名 牛奶咖啡没时间。 突然很想不去上班，发一发呆。 第六名矜持勇气。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hen she throws the mirror to the floor. Her image is distorted, screaming, is it worth it anymore? No. Are you scared of the things that they might put you through? Does it make you want to hide the inner you? You're not the only one, so let them criticize.They will never get to the heart you hold inside、mm-hmm. You're not the only one, so let them criticize. You're untouchable when you realize. Oh, change, change your life, take it all. Take it all. We're gonna fix it better than no one gets through it. I know we'll get through it. 我的少女团体小混合 Little Mix Change Your Life， 力量和爆发，强劲的节拍敲打着你的神经，有没有动感的旋律，绝对让人激动不已。上周第三十名的歌曲，本周上升二十位，来到第十名 Little Mix Change Your Life。 Change Your Life、哦、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这样的活力哈，温岚 Landy 仰望天空，上周第十六名，本周上升七位，第九位。 深深情感在我的心上。

逛一逛商店，我没时间，没时间，真的没有时间，我没时间，没时间，谈一谈恋爱，我没时间，没时间，想回家看看，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有一点烦，为什么总是没有时间？我越来越怀念从前，无忧无虑，美好童年。但是又要告诉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梦想总是绕一个圈，却还是要回到原点。是不是我还需要再坚强一点？我真的没时间，没时间吃一顿早餐，我没时间，没时间。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我要怎么画出未来？我只剩下空空的口袋，我只好在原地发呆。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我想不明白。我真的没时间，没时间吃一顿早餐，我没时间，没时间。没时间 牛奶咖啡的没时间唱出现在人的生活状态吧，没时间，什么都没时间。我越来越喜欢牛奶咖啡的歌了，他们的成立其实充满了传奇色彩。主唱 Kiki 念高中的时候认识了 QQ， 就是格飞，两个人通过网络交流音乐创作之后组成了牛奶咖啡。 我越来越怀念从前，无忧无虑，美好童年。但是又要告诉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 坚强一点吧，过去已经回不去了。上的第十七名，本周上升十位，第七名牛奶咖啡没时间，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想和你一起唱了。这首非常经典的梁静茹的成名曲《勇气》被很多人翻唱过，不过我们今天汽车音乐排行榜上的这首上榜金曲呢，是矜持翻唱的版本《勇气》。矜持女人味十足，高挑的身材，举手投足都是那样的优雅而又迷人，她的声音当然更有特点了。好了，接下来请听矜持和腾冰共同为大家带来的勇气。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什么说我输你，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好，留给矜持吧。 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的真心

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是朴树的生日，这位一直低调安静的歌手也拥有一群低调的歌迷。整整一天并没有热搜发酵，他们安静地整理着手写的生日祝福，纸上淡淡地写着：朴师傅，今晚的月色真美啊。尽管最初喜欢朴树的人青春已逝，朴树今年也已45岁，但他仍是宠儿。朴树最后一次上热搜是在十月末播出的综艺《奇遇人生》。这个节目主打对话自然与时间，同时遇到更好的自己。耿直的朴师傅在节目旅行见自己的过程中心口不一，直接上了话题榜。他对工作人员的各种牢骚抱怨与之后享受喜悦的强烈反差，让人觉得如孩子般纯真干脆。继续来关注，张卫健日前到湖南常德演出，在演唱到你爱我像谁时，突然有一名女生大喊，把他吓得往身边弹了一步，频频寻找声音来源。有网友在微博上分享了这段张卫健被吓到的影片，甚至还登上了微博热搜排行榜，逗趣反应笑翻众人，掀起一阵热议。近日，原创歌手侯家航发布了自己的新作《最后一次》。这首歌曲是由侯家航本人作词作曲亲自完成。歌曲延续了他往日的抒情曲风，侯家航用干净清透、充满张力的声线，唱出了一段苦涩伤感的爱情故事。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北皋桥北侧、北皋桥南侧到五元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One Direction Act My Age。 第四名， 魏晨《向日葵的微笑》。 第三名 TFBOYS 小精灵。 我想你，想着你，想到好想这样住。 第二名 锦绣二重唱《天凉好个秋》。 来呀来，来呀就要唱响声。 第一名 朴树《在木星》。 我说天无涯呀海无岸，纵然归生去远方。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When I'm fat and old, and my kids think I'm a joke, 'cause I move a little slow when I dance. I can count on you after all that we've been through, 'cause I know that you'll always understand.I won't act my age, no, I still feel it. Direction 方向乐队 At My Age 来一个大跳哈，上了第40名，本周跳了35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名。年轻就是好啊，有冲劲儿，继续攀升。 Number Four。 感动着每天每天未晨向日葵的微笑，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就感觉啊，我心情变得超好，是吧？来，把你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没有？ Oh, I love you， 用七色彩云写在那天边，就要深刻对你说，我爱你不变，永远不改变。我的微笑化成这朵向日葵，照亮你的心。 在汽车音乐排行榜上多次翻唱的歌曲，魏晨向日葵的微笑。魏晨的声音真的很好听，很细腻哈，声音的掌控能力很强，无论是高音还是低音，歌迷们都知道在录音的时候啊，底气特别足，而且不光能唱还能跳。上周第14名的歌曲，本周上升10位，第4位。好了，继续攀升前三甲歌曲。 Number Three。 当雨化作小星星，海洋里放光明。闪不闪烁都是你今天给我的消息， 思念化作绵羊群，钻进羊肠小径，告诉我不安的心全部都可以暂停。我想你，想着你，想到好像这样住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爱到后爱这样的自己，因为你灵魂拥抱活着的内心。 oh, oh, oh, oh, oh, 白头早已绝迹，这不热闹都是你清早给我的黎明。黎明有个人来听，犹豫都不犹豫告诉你，温柔的你不怕谁打翻心情。我想你，想着你，想得好像这样住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爱得好爱这样的自己，因为你灵魂拥抱活着的内心。我想你，想着你，想得好像这样住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爱得好爱这样的自己，因为你灵魂拥抱活着的内心。化作小精灵，跑来通风报信，风雨退潮的宁静，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TFBOYS 小精灵，歌曲描绘了唯美的理想国度，少年们干净温暖的歌声搭配欢快的旋律，散发着治愈人心灵的力量。上周第八名，本周上升五位，季军TFBOYS 小精灵。那么亚军歌曲呢？ Number two。 锦绣的老歌还是那种感觉，温暖恬淡，从容不迫，带着放松和向上的旋律感。锦绣二重唱的这首很应景的歌《天凉好个秋》哦，不对，应该说已经立冬了哈，冬天来了。上周第七名的歌曲本周上升五位，亚军的位置锦绣二重唱《天 天凉好个秋。那么冠军歌曲呢 Number One 呀呀君归来呀呀君归来呀呀戴笠襟沧海呀戴月襟悲欢心房卷纸帆君衣尘满面污泥满身好个白发迷途人今日归来不晚彩霞灼满天明月做烛台呀呀已归来呀呀已归来呀耶一哭难为穿呀一呀泪未翻心思里仙剑莫说天无涯呀海无岸纵然归程须万载 朴树的在木星上周的冠军歌曲本周依然稳坐在冠军的座位上歌曲延续了朴树一贯的新民谣风格时而舒缓时而明快的节奏和朴树清澈的嗓音完美融合令歌曲充满孤独伤感同时还透着侠情和洒脱带着古风的歌词诠释着朴树对电影意蕴的深刻理解在木星 苍狼之江 好了，以上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全部的榜山金曲。稍后回来，回到汽车音乐会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来自沈阳的曲作者李美思这次在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中交出了自己的作品爱在拒马河用明确的地点名称作为歌名是李美思直抒胸臆深情表达的方式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一个江南赏红叶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总以为江南的秋天呢敌不过北方的色彩斑斓，但是等到十一月的深秋才发现太多让人叹为观止的美景。比如说这一处临海红山林，位于浙江临海深深的山林当中，隐秘在江南的喀纳斯啊，一到十一月，红杉树整齐排列，一棵棵高耸入云，淡绿的、浅红的、深红的、金红等等多种颜色交织，倒映在碧波荡漾的河面里，太美了。随手一拍就感觉油画啊，一拍哎呀我也成为油画大师了哈，摄影大师了。对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曹轩宾翻唱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

that's for sure. Mad cause I'm cuter than the girl, that's for sure. I don't gotta talk about it, baby, you can see it. But if you want, I'll be happy to repeat it. My name is Carrie, I'm so very fly, oh my, it's a little bit scary. Boys wanna marry, looking at my dairy. Yeah, you can stare, but if you touch it, I'm a fairy. Pretty as a picture, sweeter than a swisher. Mad cause I'm cuter than the girl, that's for sure. I could talk about it cause I know that I'm pretty. And if you know it too, then baby, sing it with me. Looking for me, you could catch me. Cameras flashing, Betty turn his head just as soon as I pass him. Girls think I'm conceited cause I know I'm attractive. Don't worry about what I think, why don't you ask him? Get yourself together, don't hate. Jealousy's the ugliest trait. I could talk about it cause I know that I'm pretty. And if you know it too, then ladies sing it with me. 是来自美国当红的流行女歌手兼作词人 Carrie Hilson 的这首 Pretty Girl Rock， 一首激情四溢的歌曲，适合奔跑上路或者是驾车，无论是驾车还是跑步都是一定要放进口袋的音乐哈。就现在漂亮女孩在你面前肆意的摇摆着，来跟着她一起摇摆起来吧。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继续跳舞，动力火车带给你酒醉的 Tango。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我带着情